这个岛屿，据报告呢是无人岛，不知道确不确实，应该没错，我们来确认一下吧。 是什么？那个音是什么？没有，怎么办？除了警告他离开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喂，是谁啊？什么事啊？是谁啊？啊！你赶快搭船离开这个岛屿吧，不久之后就会下大雨，这个岛屿就会沉没消失掉。现在立刻离开这个岛屿吧，离开这个岛屿，离开这个岛屿。 怎么了，爷爷？怎么了，爷爷？怎么撞地？会下大雨。照这么说，是圣经里的诺亚方舟了。所以呢，一定是上帝的声音，没错啊。 上帝的这个要求也太过分了。我们父子三人乘船出海捕鱼，遭遇台风，被漂流到这个岛来。不用担心了，爷爷。 会依照气象条件变化成许多形状。 是大气中的水分冷却之后变成水滴，水滴呢聚集增加重量的时候就会成为雨，如果因为气流带电的时候呢就变成雷雨了。好了，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老师。 哦呀，很难得，大熊啊，什么事？ 天国的云浮在什么地方啊？请问老师。 大熊，你是怎么搞的？水蒸气上面怎么可能搭人呢？ 再见， 再见， 大熊。说到底是什么是天国？ 大熊长大了还在说这种话，傻瓜，外加笨蛋。 你怎么能够那么淡定？绝对没有呢，哈！全世界的云你都是看过了吗？难道你都看了？ 这么说你有证据喽？说。 好啊，云上有天国，我就照片给你们看。 哎，大熊， 我等你证明哦。 大熊怎么到这么晚了还不回来呢？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被留下来了？虽然我不是我的事，可是我还是不放心。他去图书馆了。好，谢谢你啊，怡静。他到了最不适合他去的地方。 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听说你去找书啊？ 是啊。 真是难得哎。你答应他们什么事情了是不是？ 是啊。所以我在搜集研究天国的资料啊。 真的？ 可是啊，有关于天上的书啊，真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有那么多吗？ 比方说了，这本书里呢，就记载了从前啊，一位日本人碰见了天上人的 事。怎么可能？ 叫做白良的这个人呢，在海边捡到了漂亮的布。这条布呢，原来是天上人的飞行衣服。天上人穿了这件漂亮的布回去云上。 啊？什么？是雨衣传说吗？大熊，那我看一看。 古代中国呢也有传说流传下来，一位很有名的孙悟空啊，就是在天空当官。欧洲的天上界呢曾经也有个巨人，不论是日本或者是外国，神的国家都是在云上。也就是说呢，从前的地球上空啊，可以说都是天国吧。有什么好笑的，小叮当？ 对不起，对不起，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都是神话和传说，他们都是编出来的故事而已。 那照你这么说，以前的人都是骗人的喽？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让你看一看没有天国的证据。 那么我们来看看云的动向吧，请看日本的上空。 这就是从气象卫星拍到云的情形，同时呢。在太空里啊，还有好几百颗气象卫星在监视地球的动静呢。地球还有雷达哟，连一颗飞弹也逃不过的。假如有天国的话，早就会被发现，就不会等你这么说了。所以呀，不可能有天国的，你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 没有梦想的世界真的没有意思。 天国， 你有证据吗？ 大熊，你不要气馁嘛，只不过是天国的事情而已。难道你又为此离家出走？你真的要离家出走啊？ 对，你说对了，再见了，我会从天国照顾你们的。这样说他一定会担心，一定会跟在我的后面的。没有来啊？好吧，没有关系，原来是这种家伙。算了，反正我是孤单一个人。天国喽！妈耶，真的到天国了！这个云可以载人的。难道这里就是天国梦城吗？哇！救命啊！是我！ 是我了，我是小叮当。 小叮当啊，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呢？ 我看你从天上掉下来，于是我用了凝固云的瓦斯救了你一命啊。 小叮当， 要去寻找天国，不如自己来创造天国，怎么样？我的建议不错吧？ 是啊，不愧是小叮当哎。 嘿，大熊， 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天国，这样子太棒了，真好哎！ 大熊那边还不行过去啊！ 我要噪音的王国，我要当国王啊！ 大熊那边的云还没有凝固好。 哇！ 哎，我们再喷多一点好了。 哎呦，猛！ 哎，刚刚真危险呢，再喷一点。 看比日本还要大吧？啊！可是好奇怪哦，小叮当啊，云是水滴聚成的。我这怎么 怎么啦？ 云凝固之后不是会变成了雪掉下去的吗？ 聪明啊，你这个问题很好哎，因为说明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就不用说明了。 萌， 再把多一点的云集中在一起， 尽量使云凝固。 哎，天就快要黑了，我们回去吧。 我们再把面积扩大一点嘛。 好吧。哎，对了，拿云来做云娃娃，把这个娃娃放进云里面，做更多的云娃娃来帮忙，这样就没问题了，很快就可以做好，太好了耶。 这么晚了，你们两个人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那虽然问得很好啊，可是呢，说明需要很多时间，所以不说明了。 哎，等一等！哦， 王国呢，应该要有城堡才行， 也要有美丽的大自然，有山啦、河啦、森林啦，还有湖泊，对不对？ 为什么不早一点明天呢？走， 大熊啊，天国找到没有啊？ 那快了。 你们什么态度嘛？怎么搞的这家伙？ 可能是拜托小叮当在计划什么东西，对不对？ 老师，我虽然忘了做作业，如果要被罚站的话，我不能够留下来呀。 你给我好好站着。 是。 真是。 被罚站还好高兴的样子啊，真是。 那就更奇怪喽。 我出去啦， 大熊。 果然有什么事情。 我们跟踪他好了。 城堡， 请替我设计很漂亮的城堡吧。 你突然这么说，我没有办法画耶。 已经变成了公主跟娃子一起住啊，像做梦一般日子的城堡那就好了嘛。 好困难的要求哦， 要跟很帅很帅的娃子一起啊。 好慢哦。 究竟在干什么呢？ 谢谢你啊，请你期待的完成吧。 来了， 再见。 好狡猾，好狡猾哦。 啊，变成这么大了， 因为有云娃娃的努力的工作才会变得这么大呀。 嗨，大家辛苦了， 我给他们太阳电池作为他们的奖品哦。 城堡的蓝图你画好了， 让我看一看。不错嘛， 最好呢是盖在那个高岗上面， 应该先整好建地。推云机， 请推平约3万平方公尺吧。 我去做河川，再见啦。 好， 让这一座山流出水吧。对，瀑布瓦斯。然后呢，在下游应该造一个湖泊。 小叮当， 什么事啊，大熊？ 你看，整地做好了呀！ 哇，好快哦！ 我们应该可以开始新建城堡了呀。 在这个以前呢，应该要先增加云娃娃的。请大家帮大熊的忙，建造王国好不好啊，云娃娃们？ 半只拜托。 自动万能工程机械。现在呢，把一镜的设计图放进这个里面，然后打开开关，用云作为原料，依照那个图的设计自动会着色盖起来。因为要先盖成以后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要利用这些时间做下一个工作，好不好啊？植物的种子。好了，大家现在分头去播种吧。 好， 种子里面已经混有肥料了，所以不必施肥哦。 那会变成绿油油的王国了哦。 播完种了没有，大熊？ 哦，好累，好累啊！ 在平时啊，应该是午睡的时间了。 哎，我们也来盖餐厅、大饭店，还有游乐中心、玩具店、漫画图书馆吧。 对呀，我们来建设一个快乐的王国。 啊，怎么了？ 糟糕了，有直升机接近我们了。 啊， 如果正在建设王国的让他们看到，就会大闹一场了。 啊，真的吗？接近了呀，怎么办啊？ 魔术巨蛋，把王国全部用烟盖起来，从这个里面可以透明的看出去。从外面看呢，只是普通的云层而已哦。 好厉害哦！ 他们并没有感觉到就经过了耶。可是，如果一直浮在同一个地方也是不行的呀。 为什么？ 因为下面的城市会一直晒不到太阳，这样就有麻烦了。 对了，我们到海上去啊，这个云不能够让它动吗？ 可以让它动啊。 用这个可以吗？ 可以推出相当快的速度哦。 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到太平洋的中央地区去。 这个想法很好哎，因为在那里植物也比较好生长。现在差不多在赤道上面了，现在呢，只要自然风来推我们就可以了。啊， 怎么了？ 你看看那个，太平洋上面有很多的流木哎。 可是好像大水灾后一样。 树叶都还是新的呢。 附近也没有陆地跟岛屿啊，这些是从哪里流过来的呢？啊？叶子里面好像东西在动哎， 在哪里？哪里有？ 我在这边确实看到的呀。 是不是鱼跳起来？你看错了。我停下去看一看好了。 我在这里等，我不去了，你去吧。 那我去看一下喽。妈，好浅的海底哦，好像把岛屿上面都消掉了一样。 小叮当，快点回来啦！做什么嘛，不要看着了，我们快点回去的了。 什么那个云？ 接住了，你在干什么呀？ 那个云啊， 那是雷云嘛，危险。 妈， 雷云会降到那么低，也真是稀奇耶。 我们的云呢，小叮当？ 大熊，从外面看是看不到的。 好复杂哦。 大熊，在这边，就是这个云呢。哇，它已经长得很茂密了耶，好棒哦。 真的耶，树木也在长大了。哇，城堡的工程进度好像不太快啊。 因为工程机只有一台才会这样的呀。 那就再增加嘛。好， 拜托你不要说的那么轻松好不好，工程机还有云娃娃的价钱都很昂贵的。现在也只好慢慢的等待他们建造好。 那么王国完成究竟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照目前的进度看来，恐怕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两三年？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已经跟人家说好了，请你设法快一点。 没有钱也没有办法呀，你叫我有什么用啊？ 小气鬼， 你真是不讲道理的人呢！ 哼。 学生时代的朋友山田呐，独立开了公司了。 那未免太辛苦了吧？ 他要我买他们公司的股份呢。 我们家可没这种钱呐，爸爸。 那连买股份的钱都没有了吗？ 又不是买菜啊！要开公司需要很多的钱，所以发行股票让人家购买，公司赚了钱就可以。今天不要再让大熊跑掉了。 来了。 大熊不要跑，不要跑。 姐，正好在这边碰到你们了，请你们听我说，我有事情跟你们商量商量。 您这王国。 就是啊，我们来建设属于我们的王国，怎么样啊？ 是啊，因为工程太浩大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的。你们有空吗？ 所以啊，需要你们的协助才行啊。 协助？怎么协助啊？ 让你们来做股东啊，请你们买股票，工作王国的资金， 一股100块钱，怎么样？ 王国股东吗？ 我没听说过这种事情啊。 这个是我的灵感呢。一静啊，你要多少股？好，告诉我吧。 我现在的零用钱，我看看哦。我买一股好了，可以吗？ 一股啊？ 我只有50块钱，所以买半股好了。 半股。 大家都好穷哦，那我买300股，我出资3万块，怎么样啊？ 三万块 啊！ 哎，请大股东先生请用垫子， 请喝果汁， 谢谢喽。 好了，各位，现在我必须要失陪了，我要到未来百货公司去买一点东西。那么大熊，你就陪我们的股东到未来的王国参观参观，怎么样？ 小姐。 这是云的上面啊，令人不能相信。哎， 有山有森林，连湖泊都有，加上一镜设计的王宫也会完成的。 小心巡逻队， 最近取缔已经加强，偷猎也越来越困难了，真倒霉。 这象牙也涨价了呀，是不是？ 有了， 瞄准大个的打， 尽量开枪啊！ 这什么声音呢？啊？ 好像是这个啊！ 房间里面念书啊。 打搅了，对不起。 打搅喽， 打搅喽。 妈妈，你就不要来打搅我们了。 昨天我已经把所需要用的材料全部都运上去了，所以啊，应该已经盖好了，也说不定哦。 真的吗？ 我们快点去啊。 好，那么出发喽。 好厉害哦！ 这就是我们的王国吗？ 不管什么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妈妈跟老师都不在了。 如果吉安也不在的话，那就是天国了。 你说什么？你 我没有。 那么我们开始绕王国一圈好不好？参观车。因为它是使用太阳电池的，不需要燃料，所以空气也不会遭受到污染，很棒吧？ 好清静哦。 涙拭くハンカチの色をした雲が。 哎，我们的家呢？ 快要到了，就在前面的湖旁边哦。 きっとどこか遠い国で僕より辛い心の人がいるのだろう。 好，马上就 去划船吧。 哦，小皮 船。 来，接下来训练你们了啊！好喽，哎，来喽，喂，喂嘿，哎呦，好厉害啊！ 那么，接下来有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亚马逊河的热带雨林呢，在一夜之间就消失掉半径一公里宽。听说这些雨林飞上夜空上面去了。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专家的意见，他在科技界非常的有名。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树木会飞到天上去吗？ 怎么了？地震呢？他们赶快逃！快！ 天上怎么可能会有地震呢？也许是王国被气流吹走了，或者撞到山里，说不定。我们赶快去查一查比较好。哎，走吧，大熊。 走。 王国地下有到云下面的楼梯，下面是暴风雪。哇，好可怕的暴风雪哦！王国正被气流吹走了耶，果然卡在山顶的地方了。一定要想个办法把它移开才行啊，要不然我们走不了了。 那是什么？那是庞大的龟耶，为啥还有人？莫非死掉了不成？ 真是令人不敢相信。龟是冷血动物哎，在这么寒冷的地方，应该不可能有才对呀、啊，怎么会有呢？ 可是怎么样看，那也是一个龟啊。 最重要的就是救那个人比较要紧啊。等一等，停下来，先不要走啊啊！别走啊 啊！哇，我叫你停下来嘛！哎，呀、哦，小叮当，快起来，不要紧吧？ 我没关系， 好像战车一样。 不过你去救的话，就会冻死的。好像脖子受伤了的样子。 哎，振作点。 卡在山顶的地方已经解开了， 就在那里救了这个孩子的， 又是海拔3000公尺的高山上哦， 而且啊，还是打的翅膀骑在龟的上面呢。 那个不是龟啦，它的头上不是有耳朵吗？ 那就叫做耳朵龟好了。 最要紧的是赶快治疗这个孩子才可以。 医疗皮包， 不要紧吗？他有救吗？ 闭迷，只是昏过去。原因因为寒冷、饥饿、疲惫，治疗方法给他喝下营养饮料，然后让他暖和，马上他就会恢复。 我想明天以前他应该会恢复的。 哦，已经晚上了， 作业都还没有做耶。 我会被妈妈骂的， 我也会被妈责备的了。 哎，等一下，请不要开门，因为这里已经装上了时差调节器，恢复到我们从家里出来的时间。哎，我们是在这个时候离开家的，所以5分钟以后就回来了。 太好了，这样子就可以做作业了耶。 嘿，这种事情不重要了啦。 大熊，你不是答应了妈妈了吗？你忘了吗？ 大家一起做，效率就会更好了。 可是你自己一点都没有做啊。 你的功课做完了没有啊，大熊？ 打奖啦！ 明天见喽！ 再见！ 再见！ 他们都是你很好的朋友啊！ 妈妈，今后我每天都要喊又乖又乖了。 真乖啊， 大熊。 我不快点睡觉吧，好累哦。你在查什么吧？ 我在查那个奇怪的动物啊，我总是放不下心。 那个是耳朵龟了。 哎，有了。 是耳朵龟吧，对不对？雕齿兽， 走形种目，哺乳类，栖息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在6000年前被人类捕捉带进绝种，这是已经绝种的龟。天哪，我们有了大发现了耶！发现了一个绝种的龟耶，就在我们的王国里面，太好了！ 那我们马上就去找吧。虽然是这么小了， 我已经快累死了。哎，好累哦。 不久就见识了这么大的城市， 真了不起啊！我很想住在这样的都市。 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没想到地上的人有这样的技术。我们应该快一点找回那个孩子。虽然雕齿兽找回来了，有了，在城堡里面。 打搅喽！ 你们今天也要念书吗？ 是啊， 我们马上出发吧，快出发喽！ 原来是绝种的动物， 为什么在那座山上面呢？ 这个孩子恢复精神之后，我们再问他吧。 应该已经恢复了才对。不见了耶！是不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啊？ 为什么要逃跑呢？ 一定是吓坏了吧！一醒过来就在这个地方的，所以…… 好，我去找他去。 哎，吉安，如果吓着他的话，那就不太好了。虽然是小国，有山有森林，说要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我想，他应该还在云里面才对，所以我有个办法哟，寻找肚子饿的人的机器吃饭呢。 很好吃的味道哎。 这个味道随着烟飘到云里面各个的角落，你有肚子饿的人出来。 发射效果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行呢？ 这要看肚子饿的程度而定了。 那如果鼻塞怎么办呢？ 我不能够负责这种程度啊。 那干脆这样吧，我们现在大家来午睡，等等看怎么样啊。 难得有这么好的王国，太可惜哦。不 是啊，是啊，就是 我们来举行云之王国建立纪念网球赛怎么样啊？有没有兴趣啊？ 我们来举行云之王国建立纪念季安歌唱。 没意思。 什么？你说没意思啊？你再说一次看看啊！ 再多次我也说，为了你的破锣嗓子，大家都很头痛。在这个王国，我绝对不会让你唱歌的。 你这个家伙！ 不行啦，阿福，你不能说的这么直接， 这样对你生命会危险的。 我觉得你还是最好快点道歉比较好。 我才不在乎呢，因为我是300股大股东。你要知道哦，发行股票国家大股东啊是最了不起的。你怎么可以对大股东这个样子？ 管你是股东还是甲虫，你乱跑！ 赶快阻止他们吧，要不然会…… 阿福， 妈妈， 大熊，快点！ 你叫我去制止，可是那么凶暴的治安，你叫我…… 云之王国王冠和飞行围巾。 这是什么东西啊？ 在云之王国的期间，戴了这个王冠时，任何人都不敢反抗的，很有效果。试试看。 啊，没有竹蜻蜓也可以飞上天的呢。耶！ 阿福搭乘小游艇逃跑了耶！ 等一等，阿福！ 你谁来救我呀？ 你这个家伙！ 不要这样子嘛！扰乱王国的和平，简直不能够原谅。 是， 我为什么要服从大雄呢？ 你想要反抗国王是不是？ 不，这到底怎么搞的嘛？ 我是大股东啊！ 听好了，大家来同心协力，从事建立和平的国家吧。大国王可真舒服。 国王现在不是要舒服的时候哎，那个男孩子他还没有找 到。对呀，这个不是有缺陷的工具吗？ 如果在这个国家的话，就非弄出来不可了，试试看好了。 奇怪了，究竟去哪里了呢？搞不懂啊。 对了，我们到救了那个孩子的山上去，或许可以找到什么线索呀，对不对？开往阿尔卑斯山，全速前进。我们就是被那一座山卡住的， 降落吧。 大家跟我来。那个雕齿兽它往这边来，向那边去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沿着岭线找吧。 大熊，点心做好了，赶快下来拿吧。你没听到啊，大熊，可能很用功的读书的关系吧。怎么人不在呢？原来说谎跑出去玩了。上了锁。这上面有数目字。大熊，小叮当，快把门打开呀！大熊，小叮当，大熊， 还没找到吗？大家都在做什么嘛？云间好像什么东西在发光。 这里没有啊。 这吃不消，真是吃不消。 我们都彻底的查过了耶。 你真的有这样的人吗？ 什么？你要怀疑国王所说的话吗？是你们的找法不对了，没找到以前不准回来，听到没有？ 什么？你神气什么东西？ 那这次你自己去找好了。就 什么？你们要反抗国王的命令是不是？ 我们就是要反抗。 小叮当，为什么他们 王冠的力量只有在国内才能发挥啊？ 大熊，你的家伙。 呆的，王国消失了！ 王国消失了！哎， 不要骗人了啦！ 记得在这个山顶蹲的。 被风吹走了吗？ 真的吗？ 我们快点去找，需要一个一个看。我们分头来找好了，这样找得比较快一点。 OK。 从外面看，只不过是普通的云而已嘛。 找了这么麻烦的东西，真是！ 这边这边， 找到了， 看好了， 好像有点奇怪呀、 怎么了？ 大熊，你找到了，太棒了！ 这里有东西在动， 是不是云娃娃在动啊？是渡渡鸟哎，早就在地球上绝种的鸟哎，你看到没有？ 可是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还有长老像， 上面还有人呢。 赶快把翻译机拿出来，快点！ 对对， 各位地上人，欢迎你们到天上世界来玩。 天上世界， 这么说你是天上的人喽？这里是天国， 也许是吧。 你们看吧，果然有天国，对不对？ 请问你究竟是神还是天子呢？可以告诉我们吗？ 不，我跟你们一样是人，只是住的地方不一样而已。我想请你们大家到我家来玩一玩吧，跟我来。 我还以为天国是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呢，看样子好像跟地上差不多耶。 在这里啊，有很多漂亮的大都市。天上世界分成好几个州，分散在地球的各天空上面。 哇，你看。 就一半是斑马耶， 地上已经没有的猫头狼。 你们不要这样子，我不是已经给你们食物了吗？ 不可以欺负弱者，他们有的时候喜欢开玩笑，因为在地上的时候会猎捕动物。 哇，是孔鸟哎，在两三百年前就已经绝种的哦。 那边庞大的动物是什么啊？ 大懒兽，有六公尺长，在冰河期结束的时候就已经绝种了。 哇，大水龟， 这是昨天才从达西湖带回来的，因为就快要绝种喽。 那是绝种的动物啊。 是啊，这个云是绝种动物的保护洲，我是管理员巴尔巴尔。你看前面那个就是我的宿舍，就在那里啊。辛苦你了，真谢谢你啊。我把地上的客人带来了。 那座云之王国是你们造的吗？ 是的，我就是国王。 我是大股东哦。 你们已经做了令人头痛的事情。 政府有说什么吗？可以告诉我吗？ 要我们把他们全部带回去，也许他们是来刺探天上世界的间谍。 可是好像不是。 不管怎么样，诺亚方舟计划马上就要实施了，所以不能让他们再回去地上的世界。 哦，好了，大家，你们难得来，我们就带你们参观参观天国，之后再回去吧。 天国？ 我要看，我要看呢。 可是如果我们不早一点回去的话， 哎呀，这个没有问题的了，我们把针盘调整一下，那不就行了吗？ 哦，原来是这样。 那么你们大家可以慢慢的参观喽。 这就是天国的料理吗？没有看过的料理，用什么材料做的？ 哦，是用光线、水跟有机元素合成的。 应该先品尝以后再吃。 这就是我品尝的方式，你有什么意见吗？真是的。 不要吃出声音来吗？ 这很像吉安的作风哎。 明天才来参观，今天晚上你们大家先好好的休息吧。 好。哇，好棒的寝室哦。 好像是太空舱哎。 哇，这个就是床吗？ 好暖和哎。 没有毛毯吗？ 把枕头旁边的红钮按下去就可以了。 这个。啊，怎么回事？真不错耶，心又暖和。 哇，好像心情很好的样子。 我也要试试。 黄色钮是音乐，白色钮是灯。大家晚安喽，好好休息吧。 晚安，拜拜。 晚安喽，拜拜。 明天见了。我要做一个好梦。这个蓝色的按钮是什么？ 哇，墙壁透明了耶， 满天的星星了， 好厉害哦！ 这么漂亮的星空还是头一次看见呢。 因为在云上，所以空气很清静。 好像伸出手就可以抓到的样子。 啊，好大的流星哦！啊，停下来了。哇，漂浮啊！ 那么多啊！ 从哪里来的？ 外星人来袭哦！ 好了，各位不要看太多了，因为明天还要早起，赶快睡吧。啊， 什么啊，那个家伙 真让人讨厌呢。阿福啊，你要到哪去？ 小编。怎么这样呢？ 怎么了？ 好像上锁了耶。你看 上锁了，把我们当什么？ 吉恩，你要振作一点。 你不要紧吧， 不要紧吧，吉恩。 好像被关起来的样子哦。 怎么可以把客人关起来呢？我看我们还是回去比较好。 回去， 回去。 穿越圈圈，我们先找一找我们自己的云之王国吧。不经过任何地方都可以进去的门，我们就回不去了。危险，快逃啊！小叮当， 好在地面有弹性才得救。果然这里也是云形成的呀。啊，围巾已经烂掉了，小叮当！ 糟了，他们五个人跑掉了，该怎么办呢？ 如果不赶快把他们带回来的话，恐怕就不好了。 我说嘛，地上的人猎人不能放心啊。如果他们在森林里面迷路，事情就会更糟了。南边的少年跟这次的五个人，地上人为什么每次都要跑掉了？ 姐，原来你平安无事啊。 你不要大声叫了，要是被那个奇怪的雷公听到怎么办嘛，真是。 我知道了。竹蜻蜓呢？ 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我的也是。 不找到小叮当的话，我们就回不了家了。不要大声叫了，听好，下次再大叫的话，我就啊！怪鸟啊！救命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啊，是人的声音啊！希望是小叮当他们就好。 一静， 这样就三个人了。 啊，太好了，还有另外两个人呢。他们也跟我一样掉下来了，可是没看到他们。 怎么可以任性的跑出来呢？为什么要逃跑？说。 我们没有逃跑，是因为你们上锁，所以才搞迷糊的了。 我们是为了你们才会这么做的，因为外面太危险了，你们知道吗？ 多管闲事，是我们的自由，想回去的时候，我们随时就要回去。 知道了，既然这么说，你就回去好了，我不会拦你的。 好啊，我们要回去。 接到小叮当的话，我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是啊， 是这样的吗？在这个森林里面，有很多的夜行动物在走来走去呢。难道说你不害怕？ 回去暂时延期了。 可是大熊跟小叮当真令人担心啊。 这件事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会去找他们的。 那就拜托你了。 好。 好，我们几个先回宿舍去吧。 好不容易才天亮了，整个晚上很多怪动物走来走去，好可怕呀！我早一点把小叮当给找出来才行。可是要到哪里去找他才好呢？假如是小叮当，就可以变出学人拐杖来了。哼！ 哎呦， 谁啊？ 是谁乱丢东西？那么没有礼貌啊！讨厌！ 啊，小叮当，太好了！ 笨蛋！ 干什么嘛？好痛的呀！小叮当，也许是因为昨天晚上打雷把电脑弄坏了吧？站住一点！小叮当，小叮当，你沉住气嘛！我们要去找同伴，非把他们带回地上不行啊！ 是的，是的。 所以要快的把这些必须的工具拿出来。 工具吗？ 是的。 工具，工具。 能够了解了，谢谢你啊。 了解。 还是不行啊。 工具啊，是吧？工具，工具的是吧？我的知道工具是吧？ 拜托你不要这样吵不好，小叮当啊。 工具是吧？ 好像在哪里听过的一种歌声啊，我去看一下啊。哎，你在这边，你不要离开啊。 那工具是吗？ 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歌声呢？ 在 哪里去？谁啊？ 我也是大熊。 你是谁啊？ 你忘了吗？我就是以前的，以前。 啊，原来是宝一。 对，当时是你救了我，你还记得吗？ 我想起来了。 森林被开发，在杰拉村消失的时候，大熊哥哥救了我们一家人。可是全日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一族人安心地住下来，所以你就替我们一族人在亚马逊河深处的森林里设立了一个断杰拉村。大熊哥哥当时真的很感激你，可是我们现在 那你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了呢？ 现在亚马逊河深处也开了道路，建设发电厂，所以无法住下去。天上人就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建设了新的断节村给我们。哦。 他把大熊和小叮当留下来吗？可是， 请不用担心。克利王一找到他们，马上就会跟在我们后面，把他们带到中央州来的。 中央州是什么样的地方啊？ 是一个很漂亮的大都会，有天上人。天上的联邦是由十二个州形成，分散在地球所有的上空，在云层里面，所以地上人是绝对看不见。那个云呢，是最小的州，差不多跟北海道一样大，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个州。经常配合地球自转，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晒到太阳。全州呢都是太阳发电板面。联邦的能源都在这里发电，利用微波送到各州去。 哦，这么说就不燃烧石油跟煤炭了，这样的话空气就不会污染。我们地上人就应该好好学习。 天上人真让人讨厌呢，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 是这样吗？ 其实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天上人呢，好像在计划什么哦。我在猜，一定是可怕的阴谋。 我们的大恩人大熊先生跟小叮当先生为表达敬意，我们大家干杯！ 干杯！干杯， 怎么可以说是大恩人呢？ 真的很欢迎你们来到这里，你们就干脆在这里住下来吧。 谢谢你的好意，因为家人会担心，同时小叮当的故障不修复也不行呢。 可是可以从这里回去吗？ 爸爸，不能说绝对不能。上次不是有一位南方少年搭乘雕齿兽离开这里了吗？你忘记了？ 你现在说的事情，请详细告诉我们好不好？ 让你们久等了，不久之后我们就会到达中央州了。 哇，云上有这么大的都市耶！ 不久之后呢，就是中央机场。我们到了，因为要办入境手续，请你跟我来吧。 有很多种类的鹦鹉 也有外星人在这儿呢。 外星人呢？ 根据报告，地上人有五个人，对不对啊？ 哦，还有两位逃跑了。克林王一找到他们，马上就会带他们来的。 他们知道诺亚计划的事情吗？不能让他们知道。 哦，不，还不知道呢。一下子告诉他们，怕他们冲击太大，所以…… 你说悄悄话真讨厌，真是的。那边， 欢迎到天上联邦来，请收下入境纪念品吧。 哇，好漂亮！ 拿，请拿自己喜欢的东西。 可以拿吗？真谢谢你哦。 那男孩子也可以拿吗？ 当然了。 真的，带回去给妈妈，她一定很高兴啊。我带回去给妈妈。 真的吗？嘿，带回去给妈妈。 什么地方都可以带你们去，你们想看什么呢？ 我们很想知道天上更多的事情，可以吗？ 好，那就到都市大会堂吧，现在正在演歌剧呢，剧名是《天国的诞生》。 大菠萝的家还没有到吗？好远好远呢、啊，怎么 还没有到？如果有交通工具就好了。 小叮当，拜托了，变出个什么东西来好不好嘛？ 哎，喂喂，你看看我是。 哎，这不是色鬼的问题，小叮当你啊！ 好像有东西在动啊！早知道应该让他们戴上戒指才对。 哎喂！ 真是的，你不要那么大声好不好？ 为什么要躲起来呢？他们都很亲切的，别害怕。 无论如何，我不想被他们再带回去就是了。 刚好是那边的湖边。 好大的湖啊，走半圈可能要花一整天呢。 哎，有办法了。叶希，叶希， 那 我有件事情要拜托你。 哦，说不齐的念希，阿福一定会很遗憾的。小叮当啊，请你做个证人吧。啊，真没办法。 都市大会堂，请小心您的脚步啊！ 哦，要搭乘这个。 是的，请小心您的脚步啊！ 哇！ 好厉害！ 这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观众的座位啊！ 座位？ 因为是立体的，所以可以找自己喜欢的位置看。马上就要开始喽！现在开始要上演歌剧《天国的诞生》。现在看的是地球的诞生，我们再靠近一点看吧。 一切的生命是从海洋诞生的，其中有几种降落到伟大的地上来，而且喜欢上了这个绿色乐园。他们决定定居在这里。时间慢慢的过去了，他们生了孩子。这个乐园由白色王统治，维持了和平。 各位准备进攻。 有一次，红色的王、绿色的王以及黑色的王，为了争夺乐园，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不喜欢战争的白色的王只好看着他们战争，白色王也被赶出了乐园。抱着悲伤的心逃到了山上去。这个时候，在宇宙出现了巨大的彗星，包围了山。当彗星走掉，天空放晴时，白色王和周围的动物发现了可以搭乘的云。 啊！ 白色王想在这里建立乐园，怨恨他的其他三个坏王想抢夺而射箭。神啊，请保护我们的乐园吧。不久之后，黑云覆盖了大地，大雨持续了下了很多天，把地上的人们全部都冲走了。同时，白王也在天上建立了新的乐园。拉村的宝一吗？他们是什么人呢？ 原来是这样，他已经不记得了呀。暴风雪的时候你骑了一个大龟啊，对不对？ 差一点就死掉，是大熊先生替你治疗的，你忘了吗？ 啊， 原来是这样啊，你们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不是？ 达巴罗啊，是朋友吗？请他们进来吧。啊，别站在门口。 喂， 哦，在云上建了王国啊？ 是的。 你是说你们在寻找王国的时候因为迷失了才进到这里来的？ 是啊，你们呢？ 想起来就令人心寒呢、啊、我们三个人遭到了海难，漂流到岛上，可是这个岛突然遭到了大雨，连岛一起被冲走了。 爸爸，爷爷， 我们在抓住流木时被幽浮救了起来。 哎，都是神的旨意啊。 爷爷，这并不是神的旨意，如果不让我们回去的话，妈妈一定会担心的，妈妈一定会担心的呀。 所以才要逃吗？可是要怎么做呢？ 后来我跟雕齿兽成了好朋友，他们利用强韧的爪挖洞在地下做窝，我以为可以出去云的底下，没有错，终于挖到底了，而且等于碰到山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跳下去。 原来是这样子，差点就成功了，这是好可惜哦。 真是乱来的家伙，以后不该再做这种事情了。 绝不可以违抗神的旨意啊。 可是 我很想离开这里，我需要修复小叮当的故障，又想要搭救其他的同伴出去，要做这些事情我非要回去王国不行。 只有一个办法，也许有困难，不过可以试试看哦。 哦，什么样的办法？ 那是 原来这样啊， 新闻在报道植物星外务大臣来要谈有关移民计划的事呢。乐园公园是中央州第一公园，也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 哇，好漂亮，可是没什么人呢。 你也这么想吗？老实说，在天上联邦的人口越来越少了呀。 为什么呢？ 因为空气越来越坏，臭氧层到处都是破洞，很多人想恢复健康，移民到其他的星球去。 连天上世界也发生空气污染的问题啊。 不要把别人的事情不当一回事嘛，这件事全是你们地上人的责任，这都要怪你们。 这个鸟以前被叫做海鸥，有的时候呢会从圆顶房飞出来，使天上人觉得很头痛。 哇，好大哦，光是翅膀就有五六公尺长哎！ 如果我们可以搭乘它的话，或许可以摆脱这里，也说不定哦。 可是要怎么样做呢？ 交给我吧，看我的。 怎么做？ 驾驶缰绳，只要用这个就可以自由自在的驾驶动物们。 啊，我想起来了，曾经利用这个搭乘过燕子哎。那这样子就可以离开了。嘿，打包了，我马上就走。 很遗憾的，我还是必须要留下来才行。 为什么？ 这个戒指是天上人给我的，这里装了发信机，而且戴上这个就会拿不掉了，所以和我一起逃走，你们一定会抓回来的。我不希望连累你们，所以你们自己走吧。 达巴鲁， 希望你们能够成功，我祝福你们。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你们一定要小心哦！ 你们也要保重哦，保重！ 给保证。 请抓好缰绳，小心哦。 宝音，谢谢你了。小叮当，我们要走了。 多多保重啊！ 诺亚计划， 让它下大雨， 把地上人的世界 冲掉，怎么可以这样呢？ 乱来嘛！ 的确是乱来。可是追根究底，污染空气、森林、海洋的是谁呢？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天上人只有等待灭绝，所以这是我们自保的方法。要不然，将来就没有天上人了。 可是这个 还是太过分了啦！把地上的生物要全部冲掉。 不会这么做的，人跟动物都会让他们到天上界来避难的，所以你们放心吧。 什么时候实行呢？ 一切试验都已经做完了，现在只等待联邦会议的决议而已。可是在这以前，先要做最后的审判，马上就要开始了。 最后的审判呢？ 没错，因为你们是地上人，所以呢，你们就要代表地上人出席这个会议。 地上人代表这？ 我们是脱离了，可是不知道哪一个云呢？ 脱离了，脱离了，到底是哪里？ 没有这样的东西了。哎呦，肚子好饿啊！怎么了？ 続ける人が愛する人に届けたいのさ。 他为什么会知道这里呢？好奇怪哦。 遠い雲よ日暮れまで間に合えよ。花びら赤く 染ま るから。 鱼娃娃也很会做料理的耶。我们吃饱饭之后先回去一趟吧，小叮当。哦，应该早点把你的故障修好才行。谢谢你啊，回去之后请向大家问好啊。 响叮当，我们要快一点了。 事情是，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全世界都会淹水的。不，全世界会被冲走也说不定。天上人到底想干什么呀？在地球，人类有5000年的历史，哎，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太过分了啦！ 我们先回去云之王国吧。从今以后该怎么办？我们要好好想想办法才行啊！快点，快点过来吧！ 哪有什么办法哦？想世界末日的。妈妈，爸爸，你看我拿到100分了呀！真的是100分呀！你们看呐，爸爸，请看，也许今后一生都拿不到了。爸爸，爸爸，你看我100分啊！啊，快点看了啊！ 大熊，大熊，你终于醒了呀！要吃早饭了，快点哦！ 这个时候还可以吃得下饭呢，真是贪吃鬼啊！虽然是21世纪的机械人，22世纪呀！小叮当， 早安呐，大熊！ 哎，小叮当，你是从22世纪来的，是不是？ 啊，是啊，你现在问我这个做什么？ 奇怪了呀！假如世界灭亡的话，那就没有22世纪了，也没有小叮当才对的呀。 是啊，未来是可以变更的呀，我怎么会这么糊涂呢？大洪水是一个未来的话，我出生是22世纪，也是另外一个未来。哪一边的未来会赢，就要看我们今后努力了。果然，指针早了10天呢，怎么回事？ 那么我们看到了大洪水是。 10天以后，地上的世界啊！不知道是谁拨动了这个指针呢？ 快把门打开呀，大熊！打开门呐！ 哎呀，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如果把指针拨回到出发当天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可以看到平安的地上世界才对。 世间正在激烈的变化。 大熊，你不是跟我说你要念书的？你说了谎，跑到哪里去了？ 太好了，人类没有灭亡啊，好棒啊！ 你在说什么梦话啊？哎，等一等啊，大熊，大熊！哎，真是的，我不会再原谅你们的，可恶！ 要拯救世界灭亡已经没有时间了呀，应该怎么办呢？ 拜托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话，我要集中精神好好想一想啊，你吵死了。嗯嗯， 照你所说，地球的空气越来越脏了。 我很羡慕你的星球啊，被丰富的绿色包着，照这样下去地球是会灭亡的。 所以才会做了诺亚计划，是不是？ 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了，要看联邦法院最后审议的结果，也许我非按这个钮不可了。一旦按下去，地上就会有空前的大雨，会把地上所有的文明都冲洗掉啊。 现在我们的母星地球正在濒临灭亡，地球是经过几亿年几十亿年才形成的珍贵资源，地上的人现在只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就把这个资源用完了，结果放出许多的有害物质，以致天空海洋跟陆地都污染殆尽了。 太过分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啊？ 真是的。 更可怕的是核子武器，假如地上人开始战争的话，不只是地上人，连我们天上人跟所有的生物在一瞬间就会消失掉，所以请早一天实施诺亚计划吧，这样不但拯救地上人，也拯救了我们天上人。所以我再一次呼吁，请早一天实施诺亚计划。 请证人作证。 地上人破坏自然已经使人无法忍受了，二氧化碳引起臭氧层的破坏，因酸雨引起森林危害，尤其可恶的是砍伐热带雨林还有烧山呢。 突然搬入庞德的机械进来，在一瞬间森林就被铲平了。 那么你的家族怎么了？ 被赶出住家，家人流离失所，现在不知去向了。 因为地上人而哭的动物在世界还有很多很多呢。 我的爷爷、爸爸、哥哥、弟弟们都被杀害了。 那是为什么呢？ 只是为了要我们的象牙被这些家伙们。 所以我也呼吁，请早一点实行诺亚计 划。地上人代表，如果有意见，准许发言。开什么玩笑啊！把我们说成跟恶魔一样啊！要降大雨，把我们地上人偷偷冲掉，这个做法太过分。太过分了 地上人和所有生物事先会让你们避难，等计划完成之后再让你们回到地上。 那么我家学校餐馆会怎么样呢？叫我们在没有什么东西的地方生活吗？ 你们的祖先在几万年以前就是过这种生活的，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是叫我们再去当猴子是不是？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吧。 你们说的确实是这样子，我们人类为了使自己生活丰富，对周围从来不注意，可是今后就不同了，对环境而珍视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保护地球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请给我们一个机会，用长远的眼光看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好吗？ 不能相信他，地球人都是很任性的，又是个骗， 拿出证据再说吧。 请等一等，这样子太不公平了，这三位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就被带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应该给他们时间才对，我们应该相信他们说的话，给他们一个机会。 好，今天到这里暂时退庭了。 我想我们回到饭店之后再好好的商量吧。好像有重生的感觉。其他还有什么要求你尽量告诉我，我一定想办法帮你忙的。 为什么你要这么亲切地对待我呢？ 你们好像不是坏人，因为你们跟传说中的地上人差得很远，跟我们想的也不一样。 谢谢。 来，我们来研究明天的对策吧。 嗯，坚阿福，坚阿福 啊， 必须设法跟地上取得联络才行啊。打电话给自卫队好不好啊？ 你拜托联合国军队哦。 没有用的，因为戒指就是发信器，你们逃不了的。 可我 拿不掉喂。 奇怪，巡逻车在追巡逻车，怎么回事？ 紧急紧急，四个地上人正在用巡逻车逃跑中，紧急。 这样的话，地上人的立场就越来越困难，想帮你们也很难了。 嗯，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办法。 是不是想出什么好办法了，小铃铛？ 看了馅饼，我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哟。 好办法？真是的，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没有在开玩笑。既然天上人他们打算要把地下人给冲掉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只好用云还原瓦斯了。 你说什么呀？ 凝固云的相反就是让云恢复到原来的水蒸气呀。 再怎么说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吧，这样子天上人都会全灭的。 当然了，不会真的使用的了，可是要和天上人对等谈判，只有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了呀。 纠缠不放的家伙还在追啊。 诺亚计划被地下人知道了就不太好了，无论如何把他们全部抓过来。 请救救我们呐！ 地上人，你们已经逃不掉了，听从我们的话吧。 这里是我的王国，我不能够让你们乱来的。 快点把那四位交给我们，听见了没有？ 不能这样子，你们才赶快离开这里呢。 你说什么？哦，是，知道了。 你们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怎么乖乖回去了？ 在这个云之王国是不能对大熊反抗的。 诺亚计划， 诺亚计划果然是天上人搞的鬼耶。 照这样下来的话，地上世界就会清洁溜溜了。 应该想办法呀。 请你们放心，我们也有王牌在手上，放心， 绝对不会使用的了，可是给拿来吓吓他们而已。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铁桶里面装有瓦斯，因为是特殊合金，不会漏出来。当然，一旦露出来，这个王国就会全部变成水泡。在这个城堡里藏有发射的设备哦，所以呀，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了。 诺亚计划那是乱来的嘛。 明天我们就去告诉天上人这件事吧。 大家是不是平安令人好担心啊？ 爸爸好像不是坏人呢。 可是今天来的那四个好像不是好人的样子。 听好了，如果有那门大炮就没有问题了。让天上世界全灭，把已经绝种的那些动物给抓来，这样就 OK 了，知道了吗？ 就是啊，拿到地上去卖可以赚一大笔钱。 可是那只狐狸跟那个小鬼说，绝对不能发射那枚大炮的。如果我们发射， 笨蛋呐！狐狸说的话不能当回事的，听到吗？ 就是啊，我们又不是做坏事，不是要拯救地球啊。哎， 你们也说的对呀、啊。 小铃铛啊！小铃铛啊！天空有好多的圆盘呢。 我知道了。他们怕诺亚计划被泄露出去，所以在监视我们。其实这样子反而方便。各位天上人，我是地上人，我们现在准备了一样东西，可以使天上世界像烟一样消失的瓦斯。请你们马上取消诺亚计划吧，要不然休怪我不客气了。 地上人宣布不得已要消灭我们天上人，这是吓唬呢，还是真的可以实行呢？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确认。这个王国是一个小孩跟一个狐狸成立的。 大熊，小叮当，原来你们回到王国来了。一静，那是你的朋友吧？我们马上出发去王国吧，走。 我想小叮当他绝对不会用那种东西才对的。 没有任何回答。 搞不好他们会向我们发动攻击。 从外面的攻击有防护罩保护着，不用害怕。 他们如果进来里面呢？ 因为有这个王冠，所以无法出手啊。 那就很完善了，国王，我们不必等待了，由我们来攻击他们就好了。 不行。 是。 不能反抗。 这只是要他们取消诺亚计划的一种手段而已嘛。 对呀，有一个圆盘在接近我们了耶。哦， 他们是来谈判呢，还是来攻击我们的啊？ 你们要干什么？不住手， 把王冠还给我。 你想反抗国王吗？ 是。 乖乖的被绑起来吧。 是。 捆起来，然后把他们给关起来。现在我们马上开始打猎喽。 小叮当呢？ 欢迎光临我们的王国啊！啊！ 安静点！ 你们 都平安无事吗？ 大熊啊！ 小叮当，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在这个地方先试一发吧，是历史性的一发。我要创造历史了。 紧急事态发生！ 啊，是收信机对不对？ 是的，我通常都带在身上。 绿色城崩溃了！ 啊，果然，糟糕了！ 哎，好嘿！ 哎，我要把天上世界全部给干掉啊！ 对不起，我没有意思使用这个，对不起嘛。 没有办法了吗？ 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能源中的人虽然全部都脱离了，但是。 不想用的东西就不要变出来嘛。 他们正在接近中央州。 正在接近中央州啊， 请中央州采取紧急措施吧。 没有办法，把王国打下来吧。 总攻击开始。奇怪了，这次攻击一点功效都没有。 笨蛋，攻击是没有用的。 这个王国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破坏的。 你们这些家伙快把门打开呀，打开呀。 不行了， 既然这样只好把铁桶打一个洞。 这么做那这个王国就会 总比不上天上人九千万个人的生命吧。我要去弄坏铁桶，以后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 小叮当， 小叮当。 小叮当。 是不是发疯了？这家伙！ 既然，请拉开我的绳子好吗？把我的马尾。好了。 Thank you. 我们呢，救我们！ 小弟的， 他不顾自己的危险，保护了我们天上世界。地上人里面也有这种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件事的。我们之所以得救，全都是因为地上人救了我们的关系。 丁大熊跟小叮当，我们小人族才可以在亚马逊森林里建设村落，是真的，我可以作证。 我们也是大熊他们做了无人岛，让我们住的。 我们也是啊。 小叮当，拜托你睁开眼睛吧。 姐，我说几句话吧。 植物星大师阁下。 大熊先生，好久不见了。 啊，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更要紧的是要把小叮当。 小叮当！小叮当， 大家都没事，太好了，你们都没有事吗？好。 其实我也是地球出身的，我还是树苗的时候。他们两位曾经救过我一命，而且把我培育长大了。不久之后，我知道有植物星的存在，为了要学习其文明，于是我来到了植物星球。这一切都要感谢他们两个。 莫非是木方吗？ 大熊，你想出来了吗？ 木方，好久不见了。 让你们照顾很多呀，各位，地球的自然的确是遭到破坏了，可是地球人已经开始知道非保护地球不可，这也是事实啊。虽然他们的进度很慢，可是的确在进行，请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吧，好不好？在这之前，植物星愿意接纳所有天上人的居民到那里去住啊。 谢谢木方，谢谢你 木方啊，不对，植物星大使先生，谢谢你了，感谢你。 哦，你们叫我木方就行了。 我们一定要保护自然才行。 我们来保护自然吧。 是啊。 当然喽。 我也要。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们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忘记的，大家好好加油，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你们大家要保重哦。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全力做到保护大自然的。 再见。 好了， 再见了， 再见。 我们可以回去了。 回去吧。 等一下，现在回去的话，妈妈一定会很生气的呀。 说的也是啊，我要把门的指针恢复到原来的地方。 这样的话就可以写作业了，好棒啊！ 哎呀， 我已经吃不消了。涙拭くハンカチの色をした雲が北へと流れてゆく。きっとどこか遠い国で僕より辛い心の人がいるのだろう。遠い雲よ、僕はいい、我慢できるよ。その人の瞳に浮かんでくれ。おい雲よ、涙を拭いてあげたら、その人の瞳は空の色だろう。 から束ねた形をした雲が南へ流れてゆく。あれはきっと遥かな旅続ける人が愛する人に届けたいのさ。遠い雲よ日暮れまで間に合えよ。花びら赤く染まるから。遠い雲よ見上げるみんなの瞳に小さな花束映してくれよ。